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三集，黎文不大明白。 我母校是上海的四大名校之一，确实占地不小，不过这怎么了？ 唐默看着黎文说， 初中不是小学，大部分初中都在校园内设置了小卖部，像你们这种学校甚至可能有校园超市。现在离游戏开始才过去两天，学校里有超市，学生不可能缺水和食物。我故意和那个小胖子说我要给他水和食物，他如果不要那是正常的，但他居然要了，说明肯定有诈。 小胖子赵子昂正好走进体育馆，他挠了挠脑袋。 啊，我本来是想骗你走进陷阱的，原来搞到最后竟然一直是你在骗我。 唐默说，你还小，以后骗人的时候要提前想一想有没有漏洞。 小胖子迷迷糊糊地点头。黎文开玩笑说， 你居然教一个初二的学生怎么去骗人。 唐默耸耸肩看向小胖子， 听陈珊珊说你的异能是进攻型，能说说具体是什么样的吗？我在路上碰到的那些钉子是你弄的？ 赵子昂坐下来很老实地说， 对，是我的异能，我和乔菲菲是正式玩家。别看乔菲菲那么矮那么瘦，但我们的体力精力比李老师还好。乔菲菲是女生，我就自告奋勇去门卫室守夜，防止那些坏人晚上偷袭。陈珊珊说半夜11点到凌晨2点那些坏人最可能偷袭，你正好在那个时候来了，我就以为你是坏人对你下手了。 赵子昂摸了摸后脑勺， 对不起，差点害了你。 没事，你要是能害了我也是你的本事。 唐默比较关心的是 那些路灯是你弄碎的？ 小胖子点点头， 对，是珊珊让我弄碎的，她说地上都是碎玻璃，这样有人走近就会发出声音。我成为正式玩家以后听力很好，只要有人踩到那些玻璃我很远就能听见。 你的异能是什么？ 算是空间移动，我也不清楚了，我可以把物体挪移到方圆100米内的任何位置，但是我的异能不够强，重的东西我挪不动，如果是要挪刀子那我的移动速度会变得很慢，大概这样。 唐默看见一把刀晃晃悠悠地从地上飞了起来，飘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一把抓住。赵子昂红着脸， 就是这样，特别慢，根本袭击不了人，但如果是钉子针那种很轻很小的东西， 嗖，一根小拇指长度的尖针瞬间出现在唐默眼前，他快速撇头，细针只悬在他的眼前没往前动。以唐默现在的动态视力能看到这根针飞过来的路径，但必须是在有所防备的基础上，如果毫无防备他恐怕也很难躲过这根针。赵子昂看到唐默快速地躲开，惊讶地说， 啊，你的反应速度好快，比我和乔菲菲都快。 唐默伸手捏住针， 所以你才一直用钉子和针来攻击人。 赵子昂点头，唐默已经了解了这个初二男生的异能，这确实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异能了，可惜能挪移的东西实在太小，速度还不够快，至少唐默能躲过去。如果小胖子能用更快的速度挪移一把锋利的刀子，那些偷渡客恐怕更不好过。唐默拿着钉子看向小胖子， 以后别再随便把自己的异能告诉别人了 啊， 长点心眼儿。 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 小胖子还从没被人这么忽悠过，委屈地走开了。黎文无奈地说， 唐默，你这么欺负小孩子真的没问题吗？ 唐默面不改色心不跳， 我在帮他成长。 黎文竟觉得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白天的时候，唐默几个人在学校门口、学校沿路附近又布下了好几个陷阱，有小胖子的异能在，布置陷阱非常方便。陈珊珊也给唐默详细讲述了剩下三个偷渡客的异能。 死了的两个偷渡客我不说了，他们两个的异能都很鸡肋，所以我们杀他们的时候很利索。还剩下三个人，其中有两个人的异能很危险，还有一个人的异能用处不明显。我先说用处不明显的那个异能，那个偷渡客的异能是种花。李老师亲眼看到他走过的地方突然开花，就是普通的玫瑰、月季什么的。我们打了两次，他没表现出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不过他速度很快，而且好像会一点格斗技巧，打架很凶。他断了一条手臂，他就是在黑塔游戏里想要夺走王朝火柴的那个偷渡客。 唐默见过各种奇葩异能，他自己那本贱兮兮的书也很奇葩，对于这种修身养性的种花型异能，他不发表评价，不过仍旧不能放松警惕。 还有两个人的异能很危险，其中一个人会喷火。 陈珊珊说，喷火？唐默第一次听说这样奇怪又符合常理的异能。在很多电视剧里，拥有异能的人物大多使用的是魔法类能力，比如喷个火、吐个水。唐默在图书馆的时候无聊看过一些小说，异能分类很多都是金木水火土这种，像黑塔这样生产奇葩异能的倒是少数。 是，他会喷火，他的火是从嘴里出现，我仔细观察过，每三分钟他就能喷一次火，火焰温度很高，不能融化钢铁，但是能融化大理石。之前夜色太黑，你可能没看到，我们学校门口的市北中学四个字，有两个字被他喷出来的火融化了。钢铁熔点在1500摄氏度左右，大理石熔点大约800摄氏度，它喷出来的火焰温度估计在1000摄氏度以下。 这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异能。 还有一个呢？唐默语气严肃。 还有一个，他有枪。 枪？ 唐默表情凝住。华夏有禁枪令，普通百姓不可以有枪，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华夏也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枪击杀人案，前几年还有一个被称为爆头哥的连环杀人犯，就是用枪杀人。毫无疑问，偷渡客必然杀过人，但杀人和用枪杀人是两回事。能够用枪杀人的罪犯往往是最穷凶极恶的那种，不是普通杀人犯，他们至少有门路能买到枪。陈珊珊摇头， 没，还没那么恐怖。赵子昂喜欢玩生存游戏，比较熟悉枪械，他说那把枪是警用枪，应该是游戏开始后那个偷渡客从警局里抢走的。不过有枪并不恐怖，恐怖的是那个人的异能似乎和枪有关，他拥有无限子弹。 唐默心中一紧。 赵子昂说一般的警用枪有8发子弹，但是那个偷渡客昨天晚上至少射出了30发子弹，没换过枪，也没换过弹匣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异能到底能发射出多少子弹，只能考虑最坏的情况，他有无限的子弹。 唐默凝眉说， 正式玩家的身体素质很高，皮肤坚硬，能抵御普通的刀械劈砍，但暂时还无法和枪抗衡，中三枪就会失去战斗力，预备役更不可能防得住枪。 唐默思索许久， 大火柴能给我用吗？ 他话音刚落，小胖子赶忙把大火柴抱了过来递给唐默。 早就等你说这句话了，我们三个正式玩家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，我感觉你的力量比我更强，陈珊珊说这个东西给你用最好。 唐默微怔看向陈珊珊，短发女孩神色郑重， 像个小大人。 这个东西一定很厉害。 唐默笑了。 在我手里，它会更厉害。 说完，唐默将这根熟悉的大火柴往自己的手腕上一按，瞬间，巨型火柴消失，他的手腕上又浮现起一个红色的火柴纹身。陈珊珊和小胖子惊讶地睁大眼。唐默说：“ 我的异能。” 小胖子忽然明白过来：“ 哦，这样算是暗器了吧？真是太好了。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太阳渐渐西垂。白天的时候，大家还有些放松，越接近晚上，所有人的精神越加紧绷。唐默走到小姑娘乔菲菲身边，这个柔柔弱弱的初三女生，手里拿着一把从学校食堂里找到的大菜刀，身上还系了一根大棍子。她是女生，但她更是正式玩家，她比那位李老师更有力量。 你还是不要用棍子了，用刀就够了。你个子不够高，用棍子反而使不出全力，系在身上也会变成累赘。你适合用轻巧点的武器。 唐默说。 把棍子给我吧。 乔菲菲想了想，把背上的棍子取下来递给唐默，说： 好。 唐默拿着棍子，预料中的感受到了一丝奇异的力量。他走到角落里，从空气中取出自己的异能书。 异能：找呀找呀找朋友。拥有者：乔菲菲，正式玩家。类型：特殊型。功能：查询玩家身份。等级：一级。限制：每天只可查询五个玩家的身份，且当查询对象的异能远强于自身时，无法直接查询。备注：好垃圾，不想备注。 原来是因为他的异能比乔菲菲的异能强，所以乔菲菲才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他的身份，而需要进行身体触碰。唐默再往下看， 唐默版使用说明：每天可查询一个玩家的身份，这异能太垃圾，唐默不给钱，我也没话可说。 唐默是故意去收集乔菲菲的异能的，他昨天获得李斌的异能后，隐约觉察到自己的身体素质似乎更强了，眼睛看得更远，反应速度更快，力量更大。在获得李斌的异能前，唐默不敢保证自己能躲过小胖子偷袭的第一根钉子，他想验证在获取别人的异能后，他得到的除了异能是不是还有提高实力。结果和他想的一样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